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嗱，咁我諗大家而家都好關心嗰個經濟問題啦，因為即係全部嘅預測個經濟都話今年下半年咧就會好差， 跌 嚇即係租金又跌啦，股市又跌啦，仲有就係嗰個出口都差啦， 出口差， 咁可能 零售啦，旅遊啦， 嚟緊咧就個失業率會 提高啦， 同埋就倒閉潮啊，好啦，咁但係咧喺我哋講到咁負面嗰陣時候咧，就有好正面嘅嘢喎。我哋做節目嗰陣時候就今日升咗成 1000点， 冇埋尾900几， 埋佢收市係900几， 收市900几， 900零几， 收市 900。咁個原因就話政治消息咁樣，咁政治消息嗰 part 我哋唔講啦。咁天師傅嗱，就即係嗰個差嘅趨勢，我諗都好難逆轉係咪？ 比較難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今日同阿黃師傅兩個，我哋都係起咗卦。咁因為我哋每一季都有噶嘛，啱啱巧9月啦，咁咁我講翻啦。阿台長啱啱講完咧，大家睇翻我哋嘅 Facebook， 今日我哋咧第3支卦叫火地進，就好似火箭咁樣升嘅。咁啊，都系叫做同个卦象系吻合嘅， 但又唔好忘记喎，火就系昙花现嘅啫。 咁啊，咁啊，听日可能咧就今日但未起卦吓，咁啊就听日嚟讲，可能咧系咪会回咧？咁唔知啊，可能会乘住个势咧。但系因为火地进每一次一出嚟讲咧，就几乎会反败为胜嘅。即系你话一开始嘅时候咧，有少少即系叫少少叫偏远啦。咁啊，跟住一路上会上嘅，咁啊飙得好劲啦。咁啊，因为进卦嚟讲咧，即系代表腾飞啊，上进咁嘅意思咁样。咁我哋今日嚟讲咧，就话即系同大家讲翻，即系而家市面上嚟讲咧，即系吹淡风啦。首先，咁其实个界别嚟讲咧，都好多行业咧，就系都开始有少少萎缩啦。咁我哋最明显咧，就系见到就系一个零售业啦、饮食业啦。咁其实我哋先唔用卦象去睇，就现实嘅状况去睇咧。咁因为经常我哋有时咧，因为我哋都系做风水顾问咧，都有啲公司都揾我哋列席咧，就去即系倾下偈嘅，俾少少意见咁样啊，系嘛？咁样咁我曾经都提过一样嘢咧，就系话喺沙士之後嚟講咧，咁我成日都講咧，即係好似現今嘅中國大陸一樣，個經濟其實係某部分嘅嘢過分嘅開化。嗱，點解為之過分開化咧？其實係本來係真係好事嚟嘅。譬如你話2003年咁樣咁開放自由行啦咁樣，但係你一時之間嚟講咧，喺呢10几年係湧得太犀利啊！咁好啦，因為香港咧好多行業就因應咗佢哋要照顧咗呢一個自由行啊、旅遊行業咧，就開咗好多新嘅食肆啦，咁啊好多新好多藥房啦，為咗即係照顧佢哋啊金鋪啦咁樣，咁即係話香港嘅產業咧，其實就係集中咗喺呢個 target 上面嘅啫，就今樓市就猛喺度升啦，即係不斷喺度買嘢。好啦，但係佢哋真係冇諗過咧，就話有一日咧，就真係會下滑噶嘛，佢冇諗過嘛，但係有循環嘅呢樣嘢咁，係無論係政治原因也好，經濟原因也好，天災也好，人禍也好，係其實都有一個循環。啱啱咁巧就係逢九喎，又逢九就真係有轉變啦咁樣。咁你轉變嚟講，你令到依家香港嚟講咧，就話即係好多人都話好憂心啊，好憂慮，其實就唔使擔心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話大家睇得到咧，香港咧就話每逢一個循環之後咧，就慢慢就爬翻上嚟嘅，係咁嘅意思。咁呢家嚟講喺下半季嚟講，即係正如我哋喺年初都講啦，今年嚟講受嘅衝擊係好大嘅，即係無論喺國際上面啦，咁啊香港，尤其是大家最關心香港啦。咁你而家見到嚟講就啱啱就最近統計咗有17间嘅酒樓食肆咧，就即係叫做結咗業啦，咁啊當然就好慘啦，即係好多人都做冇嘢做啦咁樣咁。咁啊，但係有啲經濟分析員咧，佢哋又好樂觀喎，佢話咧本來有啲工種冇人做咧，就可能填補翻喎，可能又填補翻喎。 咁我都成日有呢個疑問，因為你做咩事開咁多藥房嘅？ 其實 喂，你記性好啲，你旺角以前嗰條。 西街老街都唔係咁噶啦， 係係係，都唔係唔係，街都好多藥房喺度係。 佢哋 唔係個好嘢，到點解連銀行都俾佢逼走喎？ 係咯， 係。因為其實嚟講，以前咧旺角波鞋街嗰邊嚟講，除咗賣波啦，波鞋街咁有特色嘅，梗係要保留啦，係咪先？但係佢係百花齊放噶嘛，即係乜嘢都有噶嘛。我最記得咧，嗰度有一間咧就係、是、呢個上海菜館啊，好鬼抵食嘅嗰啲盒飯、嗯、都冇賣， 冇賣， 開咗成好多年都係二幾三廿幾三。 呢啲都可能同租金有關啦， 梗係同租金有關啦，係咪先？咁 唔係佢而家又係狼到點咧？即係如果而家梗係唔係啦，但係話前。即係一兩年咧，直情係逼你走。 嗯， 係啊，逼你走， 逼你走啊！ 咁你依家嚟講，又有啲嘢又全球一體化啦，咁啊小商户根本就冇辦法生存。咁你有時嚟講，你睇報紙咧，見到一間小店賣水餃啊，賣煎餃，哇，好好食，好遠我都會去到買嘅，因為要支持本地嘅 小店經營、 啊，小店經營啊嘛，係咪先？咁你因為點解咧？你就話過度咁樣去開發咧，就今日嚟講就係我哋亦都講因果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嚟講呢個經驗吸取嗰個經驗嚟講嘅時候咧，係咪喂未來嘅時間嚟講咧，係咪即係話要多元化翻咧？即係好似以前咁，唔好集中，即係好似有啲業界咁樣，譬如好似我有個風水客啦，咁佢哋都係喺北區嗰度開咗幾間啲零售嘅藥房，咁當然啦，佢俾生意我做，我幫佢揾鋪嘅，咁但係我都要留意我個。今年年初我同佢哋復盤嘅時候，我曾經同佢講過：，老闆，你要記住，我話你今年能夠守得住舊年嘅營業額，我話你叻。我已經我爭翻四次都係㗎啦。嗱，識我嘅客户，我都係咁曾經同佢講過。因為點解呢？你亦都係咁樣係開發過度啊嘛。你如果你適當中庸嘅去處理，能夠平衡到，咪好事咯，係咪先咁樣？咁好啦，咁我現實上嘅情況係咁啊。咁啊卦象咧，我哋就係、是。上個季咧，我哋都係專係喺股市咁講啦。咁我同阿黃師傅都係比較保守啦，就係25,000-26,000嘅區間。咁啊， 都中埋咯，都中埋。 係啊，我哋講過㗎，25,000-26,000嘅區間仲喺度啊嘛，即係維持喺個地方。咁啊，依家我哋就啱啱嚟講咧，亦都大約九月啦。咁我哋用新歷嘅下半季，即係去睇。咁啊，農曆嚟講就要去到明年嘅一月幾就先農曆新年啦咁。咁啊下半季嚟講咧，情況嚟講咧都唔算睇好喎，黃師傅係嘛？咁、我哋睇翻個 PowerPoint 第一支卦起嘅本卦出嚟咧，就係未濟卦喎。 未濟 係啊，未濟 水火未濟啊，係 啦， 未濟即係未得咯，係嘛？啊咁你成日話水火未濟。咁未濟其實佢好多時都係話無利可圖啊，小心被外表所欺騙啊，嚇咁即係有啲異象出嚟，即係話暫時睇個表面都好似仲係幾好啊嘛。咁當然啦，大家都知喺現實角度，而家睇翻都係已經浮現到啦。咁我哋曾經舊年年尾都講過話，今年個經濟啊會裁員啦，或者啲奢侈品啦。大公司會有倒閉潮啊，咁而家都開始一一應驗啦嚇。咁估無論係乜嘢原因都好，咁都呢啲情況都開始出現嘅啦。咁但係唯獨是就係話，又亦都有提過話買一啲叫做小商品啊，即係啲雜不楞嗰啲 雜不楞嘅嘢反而有市場。 係啦，嗰啲咧，嗰啲就叫做薄利多銷平嘢嗰啲咧，反而就。真係做好生意啊！尤其是喺深水埗，我哋見到好多 兩蚊店， 係啦，嗰啲我總之賣啲平嘢嗰啲啦嚇。咁啊，其實呢樣嘢就我哋睇翻咧，即係如果譬如講到個匯市啊，唔係個啊個股市係嘛咁，頭先講到話維持25,000左右呢啲區間啦。其實咁我曾經亦都講過嘅，咁我亦都大膽不妨再講多次。咁我當初我都有話喂，可喺22,000。會即係22,000-25,000 就會再沉落， 就呢啲區間嘅。咁我都曾經過嗰個講就有曾經提到係22,000。咁當然而家未到，咁咪唔知嘅啊。咁但係而家得出呢支卦咧，水火未濟咧，咁啊，所以我哋如果再咁樣望落去咧，咁如果喺字面度解釋翻咧，咁你水火不濟。冷熱不調，同受水火之害。咁其實所謂水火未濟，其實有一個意象就係話，嗰個未唔係火水未濟，唔係係啦，火水未濟， 火水未濟， 唔係水火，係火係啦，火水未濟。 咁即係話俾我哋聽，個火喺上邊，水下邊咧，你煲唔熱佢噶嘛？如果記制就調翻轉，水喺上邊，火喺下邊，即係好似你煲煲水咁樣啊嘛。咁而家味制即係其實就係話味制，即係原意都係為未能導水啦，無法導水，引申為呢個事情無法成功。咁你無法成功，即係話你救濟唔到咯。咁啊，水又為財啊嘛，係嘛？咁你即係話代表嗰個經濟未下滑咯，即係如果簡單個解説就咁，而睇翻股市嗰度咪成日解釋翻話股市咧就反覆波動，缺乏大方向，咁啊主力策略意圖都係未能達成，咁所以如果真係有買股票嘅觀眾們朋友好啊，咁其實主要就係話都要審慎啲啦，就唔好亂咁入市咯嚇，咁都係因為始終由現實角度，我哋都睇翻中美貿易戰呢度都仲係 僵持 緊。 呢排買匯豐都死， 哇跌到落乜嘢啊！真係 過咗啦，得萬七幾啫嘛， 二下咯，你話都回買翻。 即係就算你睇翻啲公用股都好啦，都係咪好似只三號仔啊？我又留意一下嘅，因為曾經有啲聽眾問過我嘅，咁身邊都有朋友真係買咗呢只咁。由18.幾落到而家15.幾，前兩日仲14.幾添，咁呢啲嗱，連公用股都咁樣跌啦，咁所以你話係咪而家喺個經濟層面度，就算你去買股票，你都要謹慎啲咧嚇，就冇以前可以咁放，因為反正你個市道好，你放啲唔緊要嘅係嘛，佢會好快咁回升翻、回調翻，咁你而家唔係，咁而家喺個大方向變咗我哋。即係而家呢個題目就係第三季嘅經濟嘛， 第四季啊，應該 第四季， 因為第三季完咗，打錯 咗。 第四季， 我哋睇都係以翻之怪睇，都係比較即係唔好，即係比較向下咯，向下調整咯。咁啊，所以目標我都係我自己咁講啫嚇，都係維持翻當初嗰個講法啦，22,000咯。 即係有機會落嘅，因為點解咧？睇埋第三支卦咧，就係真係有機會。因為你嗱未制嚟講，第64卦，64卦嚟講咧，即係話咧就完咗嘅。咁啊，但係咧就火水未制，佢完咗就有一樣嘢特別嘅。點解特別咧？就係話嗰個卦象完咗之後，又會重新再嚟。咁啊，行翻去乾卦嘅。咁啊，其實未制咧，咁佢個意象就好過癮嘅。咁我哋又講象曰咧，未制亨咧，由得中也。小胡制未出中也，如其美无由理，不足中也，虽不当为刚柔应也。嗱，火在水上就未制，君子以慎变，勿居方。咁你话如果用卦象去睇呢个未制嚟讲，即系水火其实系不相容。嗱，既制就唔同啦，既制嚟讲 咧，水火相容 系啦，就水火就可以相容， 因为火喺下低，水喺上边，可以煲滚佢。 系啦，我哋就可以煲滚啲水啦。咁啊，未制咧就好特别，好得意嘅。未制嚟讲就系其实由唔好就变翻好少少，反而而家既制咧就由好。又變翻就唔係咁好，咁所以嚟講就跟住63卦之後就變咗未制卦，就去到64卦咁樣。呢個係《罪卦傳》裏邊所寫。咁啊，既制未制嚟講咧，如果我哋用呢、測呢個梅花易數去解釋咧，喺方方面面嚟講咧，都唔算太好嘅。咁我哋就話除咗話喺經濟方面咧，我哋好明顯見到咧。水同火咧，代表咗咧就最容易代表个行业咧，其实就 出现问题啦。 饮食业最容易我哋见到饮食业， 因为饮食一定要水同火。 系啦，水同火，咁佢未制，咁即系我哋起呢支卦嘅时候就啱啱就喺初一起，就其实已经似乎饮食业咧就受压啦，已经开始。 咁其实仲有佢仲有意思嘅呢一个卦咧，就有一个叫做呢一卦有。外文明落而内幽暗的卦象，外表看即睇起嚟咧就即风光而美丽啦，但实质咧就处境危险嘅。 梗系啦，你知点解咧？好多大酒店嗰啲咁嘅铺飞，依家由400+跌到落200+， 同埋呢排住酒店， 住酒店都抵住啊！得闲真系 好过瘾嘅，我收到啲师姐好过瘾，佢系传俾我，哇！佢话正喎，喂，西环嗰度200+咧。其实大家嚟讲，人哋 post 俾你啲嘢咧，唔好尽信，因为你上翻 Trivago 睇咧，都系。 係仲爭緊一兩百，但都算真係 都係平咗， 都係好平，咁啊真係好平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有啲反而嚟講咧，我就調翻轉嘅，我就反而嚟講，我就叫多啲人嚟香港嘅。咁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就香港依家個情況咧，就話個消費咧就比較低咗，有啲嘢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話咧，喺呢一個經濟滑落嘅時間嚟講咧，係咪可以都少少幫助啦？係咪先？ 你咁啊？你自由經濟就係你低嗰 自由經濟係啊，冇錯。 你低嗰時啲人咪吸納咯， 冇錯。自由經濟先有 啲人咪嚟咯，好即係好正常 嘅，好正常嘅，即係。嗱，我哋講話未製啦，嗱咁啊飲食業啦，咁啊因為咧水亦都係叫做運輸業啊。嗱，運輸業嚟講咧，即係可能喺未來依一兩個月咧，都係比較凋零嘅。咁點解話運輸業咧？咁我就睇到新聞咧，就睇到好似高鐵好似冇人坐添啊！我直情咧，嗱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一個朋友咧，就即係我哋都識得落大陸啲朋友。我一個朋友咧，佢係湖南人嚟嘅。咁啊，最近咧，佢本來要翻去咩啦？翻去呢個湖南啦，咁啊坐高鐵。佢咧喺個車廂嗰度影咗之後，發咗段片俾我睇喎。哎呀，佢話好慘啊！我話點解慘啊？因為得佢一個乘客， 咁咪好包車。 咁我就關咯，同佢講話：哇，不你咁過癮啊！成 係咯，成架車價錢就包車。 佢行咗好多個車廂，咁啊，即係佢影咗出嚟啊！ 樂觀啲睇咯。 咁啊，係啦，咁我哋都係咁樣講啦。咁我就話俾佢知，唔使擔心嘅。咁我話你咪 有冇擔心啊？除咗佢俾錢， 佢 俾錢，我哋俾錢， 因為佢唔係，因為佢依家都已經係香港人。我哋香港身份證， 咁但係唔係我哋喺度咁多年啊嘛， 咁我就唔係，咁我咪叫佢習 慣啦， 咁咪叫佢多啲， 有起有落嘅， 帶多啲呢個手信翻嚟俾我咯，我話俾佢知係咪先？即係我話有啲人無需話要太擔心。若果我哋香港人個氣場咧係正面嘅，咁我哋嚟講咧就係話可以好多嘢改變嘅，係正面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哋嗱睇嗱水嚟講咧，即係講運輸啦、物流業啦，咁都可能咧都係喺未來嗰一兩個月咧，就比較上嚟講就唔係咁咩啦，唔係咁好啦。 所以之卦都有嘅，咁啊凡係 book 得未制卦者咧，諸事要退守守正為宜，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小心觀察，之後再做判斷嘅。啊！絕對唔可以輕舉妄動，否則容易因此遇險。 未制卦咧，如果講喺婚姻愛情咧，可能咧好多人分手噶，即係喺呢段時間啊出現咗，咁啊大家都好明顯啦，咁啊見到即係大家嗰個政見不同，都已經係造成好多大家嘅爭拗啦，咁樣。咁我同阿黃師傅都講啦，我話依家嚟講，除咗我哋上次話用比卦咧。可能要用天火同人先搞掂啦，啊！呢個係大範圍嘅嘢。咁啊就火水未濟咧，咁啊呢支卦就 ending 咗六十四卦。咁啊，但係一個轉變嚟嘅，因為易經嚟講咧，個卦象嚟講就係話，你每一爻動咧都會演變咗唔同嘅卦。咁呢個變卦之後嚟講咧，就有好有唔好。咁啊，水火既濟之後一個循環行咗之後，就變緊天卦。天卦嘅意思嚟講咧，就比較。天行健啦，大家都知啦，君子自强不息。咁其實係好事嚟嘅，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咧，即係香港嚟講咧，呢個地方係好特別嘅。每逢遇到某一啲嘅情況之下咧，香港人係十分之團結嘅。咁啊，黃師傅頭先都講咗一樣嘢，都幾過癮啦。六月九係嘛，真係應咗我哋所提嘅天火同人，即係非常之多人好團結嘅，大家一條心，即係可以睇得到。咁啊，跟住嚟講咧，就係話，若果喺我就寫咗啲有關樓市同埋嗰個預測嘅，同埋呢一個股市。咁咧，若果喺未制卦嚟講咧，即係話咧，依家嘅時間咧就唔係幾啱入市。即係如果講呢個樓市，嗱樓市咧好特別嘅，嗰日同人哋傾偈都咁講啦，佢話：哎呀慘啊！依家啲樓市開始跌喎，咁你成日都話樓市唔跌，你又話慘；佢跌，你又話慘。咁我好似跌咗 0.7% 啫，但係按季度嚟講咧，舊年其實係升咗17%。 我個人意見， 結得不夠， 係咪先？ 我都係咁。 咁啊，咁我真係好笑。我都同呢個朋友傾偈嘅時候，真係發覺啲好過癮。咁你成日都話樓價好高好高咁樣，哇！跟住因為跌咗0.7% 啫喎，呢幾個月 有時真係唔明咁。咁係咯，跌又話慘，跌又話慘。 唔係，我最記得咧就美國有一個咧 marketing 嘅教授咧，佢話香港人咧好得意嘅，佢話唔知點解咧啲樓價跌，佢哋唔去買樓，啲樓價升，佢哋先猛喺度高追咁。 係啊，唔係呢個係。是心態嚟嘅， 係心態嚟， 心態即係呢個同埋佢啲係消費心理學嚟嘅。 消費心理學咁，我唔記得咗嗰個教授叫咩名啦。大家讀個 marketing 嘅都明白啦。其實香港比較特殊啲。咁啊，呢支卦嚟講顯示咗咧，其實個時機啊唔係太好嘅。咁啊，樓市嚟講係應該係少觀望。同埋咧，未制呢個時間嚟講咧，講嘅時空嘅時間係原來咧顯示咗係比較難煎熬嘅時刻嚟嘅。依家比較大家都比較辛苦嘅。咁啊，另外講到乜嘢咧？另外講到咧，如果呢支卦咧，咁如果我哋分開三支卦嘅嚟講咧，就喺一個季度裏邊咧，就係話，若果係差呢個中美貿易戰嚟講咧，就話買賣係不易妥協啊。咁但係咧有一個意象就好特別啦，意象就話邊邊最有錢嗰邊會贏喎。咁其實邊邊有錢咧，我都唔知道。 邊使唔使？喂，打呢樣嘢仲使估嘅啫，仲使估嘅邊邊有錢？ 邊邊入座咯？ 你自己諗啊！邊邊即係話嗰個支卦象嚟講，佢就話富裕嘅一方咧就會稍佔上風嘅。 哇！咁都好稍佔， 稍佔上風少少嘅， 大家都差唔多嘅。 係啦，咁所以嚟講咧，嗱，未制呢支卦咧，若果喺第三季初，唔係第四季啦，我哋搞錯咗，唔好意思啊。即係第四季初嚟講咧，亦都表現嚟講咧，我哋都會話咧有少少即係波動嘅，並非咧就係話咧好順暢咁嘅意思啦，咁樣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睇下一章嚟講咧，就係話咧佢嗰個。互卦啦，喺本卦之后嚟讲，出现个互卦咧，下一张 PowerPoint 咧就系、出现咗呢个水火忌制。 咁呢支卦啦，仲有跟住仲有咩？仲有咩卦？ 水火忌制啊嘛，嗱，本卦就系呢一个火水未制啦。咁啊，火水未制嚟讲咧，就唔好。就跟住就會慢慢好少少，但係個過程之中嚟講咧係比較辛苦嘅。但係一去到水火忌制嚟講咧，就反而就好啦。嗱，忌制嚟講即係水火能夠兼容啦，咁啊， 得到啦。 忌制亨少利精，初吉中始喎。 嗱， 亂中亂嗱，中亂嗱，有啲就寫初吉始亂嘅。咁咧都得一樣嘅啫個意思咁樣。咁啊點解咧？嗱，水火忌制咧就大部分嘅時間都好，但係去到臨尾咧都係比較突然間轉變嘅咁樣。咁啊嗱，忌制弱忌制啦。咁啊，小姐亨也利精剛柔，精而為當也。咁啊，初吉嗱，佢就係初吉，初出係比較好嘅。柔得中也，中止則亂，其道窮也。水在火上忌制，君子以思悲而预防之。咁啊，水火忌制嚟讲咧，就其实话俾大家咧，就话预备定做啲防御嘅工作。即系有时咧，我喺股市嘅预测当中咧，有时我都话咧，见好就要即收啦，要咁样。若果唔系嚟讲咧，就可能你会再继续追涨杀跌咧，就会输嘅。咁咧喺呢個象藥裏面講完啦，咁我哋用白話講一講啦。其實話萬事俱備，條件係唔錯嘅。咁啊，水火可以兼濟相融調和。咁若果我哋用一個股市嗰、那個睇法咧，就話股市係突然間開始係轉好啦，好翻啲啦。咁啊，氣勢就當鋭，大而見好又即收下，流力再戰。嗱，我哋成日都話啦，咁啊買股票或者投資嘅時候咧。個心法係最重要嘅，反而，因為有啲人咧就唔識收嘅，又話見好即收啦，係唔識嘅；見壞即收更加唔識，見壞即收係重要過見好即收。 即係所講嘅指示啦。 係啦，指示我哋咁樣講。咁好啦，咁啊水火忌制嚟講咧，咁如果你話用呢個意象去解釋咧，個卦象亦都咁講啦。其實最好就係維持喺現狀。 嗯。 咁啊，同埋嚟講咧，佢係有少少係轉變嘅。嗰呢種轉變嚟講咧，即係水火忌制都係大體上都係算好嘅卦嚟嘅，但係亦都可以咁樣講係處於一個猶豫不決嘅狀態嘅，會咁樣。 尤其是因為呢，若果在這一支卦來講，如果你互卦用這個時間來看呢，就真的差不多去到就是11月了。咁啊，十一月嚟讲咧，可能十一月初会比较好啲，咁啊，跟住十一月尾嘅时候咧，就开始有重大嘅一啲缺失会出现。咁我哋讲啦，譬如好似系喺呢支卦嚟讲，除咗喺讲呢一个股市啊、经济之外嚟讲咧，就系话喺十月份，可能咧好多情侣嗌交分手啊。若果用呢一支卦嚟讲，就唔系、哦。嗌完之后就可以走返埋一齐喎，又会係几好喎，即係话事业啊爱情呢就有两得意咁嘅情况喺呢度。不过呢就行到尾嚟讲呢又开始呢就走下坡嘅。咁所以嚟讲呢喺记制嚟讲呢呢一支卦我哋要记住一样嘢，就係、是、真係见好即收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去返呢，就跟住嚟讲去返呢一个变卦啦。嗱，去到变卦嚟讲咧，就水天衰啦。水天衰就系有夫光亨精吉，利涉大川。咁啊，呢个支卦咧，水天衰嚟讲咧，就系话其实咧就唔系话好好，但又唔可以话好差喎。咁啊，好困嘅。佢点解咧？咁我哋睇翻佢嗰个白话嘅浅译咧，就系话咧，龙困浅滩，咁系咪好事啊？其实就唔系好事咁啊。等待時機，而且咧就唔可以咧就係即刻前進咁樣。咁啊呢個二月之卦啦，咁啊衰嚟講咧就傳統咧就叫做講係需要啊需求咁嘅意思嘅。咁但係原意嚟講其實餘字嚟嘅，餘字嚟講咧就係整濕咗嘅意思。咁你話個人嗰啲衫濕咗，你舒唔舒服？咁啊梗係唔舒服啦。咁引申嚟講咧就係入咗個滯嘅運，即係陷入咗一啲比較艱難啲嘅困境嘅。咁啊，所以话咧就系我哋话，水天衰呢一支卦咧，我哋通常都会讲咧喺观望状态会比较好啲，同埋佢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要等待时机嘅。如果唔系嚟讲咧，就好容易咧就遭到有陷阱出现，不可以妄动，要等待个运气要嚟啦。咁喺易经里边嚟讲，呢、這个水天衰嚟讲咧，呢支卦咧就其实咧就有一个故事，佢系咁样讲嘅，佢系讲咧有一个人咧就其实咧谂住要过河。咁但系过河嘅时间嚟讲咧，就因为冇船啊，咁冇船佢又好心急，佢好心急系点样咧？佢好心急嚟讲咧，就要过条河啦。咁所以嚟讲咧，就企喺度望住先。咁如果佢真系稍一不慎，要俾条裤就想行过去，就越行越深，就会跌咗落去，就会比较危险啲嘅。所以咧，水天衰咧，就表面上咧有啲解釋就話，喂，因為有需求啊，有需要，咁咪好事咯咁樣。其實唔係嘅，因為水天衰嚟講咧，我哋作為呢一個喺若果喺測呢一個股市方面嚟講咧，係可能嚟講咧就會波動會比較多啲嘅。如果我哋用一個喺呢一個貿易方面嚟睇咧，因為大家都睇緊貿易戰咧，貿易戰我嚟講咧，可能會出現咗一啲咧，就係話大家都好猶豫啦，三心兩意啦，就企喺度一個對峙一個局面，大家都唔敢行出嗰個一步咯。咁所以喺未來嚟講，你見到其實三支嘅卦象嚟講咧，咁我哋經常都講啦，咁係有波動，但係咧唔算係好順利嘅。所有嘢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字啦，歸納咗嚟講咧，係要等啊。我哋要静待时机咁样，咁大家咧就不妨咧就参考一下啦。如果喺未来第四季嘅时候有啲咩嘢要嘅发展啊建议之类嚟讲咧，要慎重考虑一下。 即系话会唔会等一个机会啊，或者等一个经济转型之后咧，先至再做翻一个进取啲嘅行动啊？ 切勿追上杀跌， 而且我相信香港个经济转型都好。都冇乜整走雞嘅，即係你話開翻咁多以前咁多藥房啊，咁多金鋪啊，就即係 唔會啦，正常 唔使點諗噶啦。 因為你個消費模式都已經改變咗噶啦嘛， 係 嘛？以前你早十年前嗰啲成日就買名牌係嘛，而家都減少曬呢樣嘢啦，啊買啲生活用品為主啦。 係佢買唔買到名牌，睇佢有冇經濟能力嘅。你即係你其實就買名牌咪大佬嚟 啫。係啦，你買得幾多啊？ 係啊，買幾多咧？我哋剩一少少時間咧，就講一講一個即係最新嗰個新聞啦。因為我哋做節目嗰日即係播出嘅前一日，咁話說今日咧就傳咗個消息嚇，亦都各大報章傳嘅啦。 就是會撤回那個逃犯條例修訂案。咁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，距離佢話要開呢個記者會咧，仲有半個鐘頭。但我相信嗰度都好確定噶啦。咁呢個亦都要講翻，就係兩位師傅咧，就喺大概幾個月之前咧，都提咗個具體嘅時間嘅。 冇幾個月，兩個月到啫。 兩個月到，係啊，因為我嗰陣時應該喺加拿大。唔係，我唔係加拿大，我應該喺邊度？我唔記得咗啊。即係總之我唔喺香港嘅。咁嗰、那個時間，如果係計翻而家個記者會咧，似乎就幾吻合嘅 嚇。因為當初我哋都有判斷係話入秋季， 入秋季 係啦，即係講，因為啊，就係佢幾時開始講？我記得就係因為佢講壽終正寢。係 啊， 咁我哋就用壽終正寢同撤回呢兩句呢、這個字去。起咗支卦就話：，壽終正寢同撤回嘅卦象出嚟嗰個意象咧，係對呢件事係好定唔好咧？咁都係起咗支卦去做一個比較嘅。咁所以當時應該係佢講壽終正寢嗰段時間嘅啦，係啦。 咁但係你大家如果聽呢個節目都知啦，其實如果傳統嘅中國人咧，好忌諱嘅。 嗯， 你每揀每一個字咧，你都要諗一諗呢個字。是吉定是空， 即是你寫喜帖和寫做白事或者說是說辦喜事和辦白事所寫的是吧，所寫的文字絕對是有分別的嘛， 還有呢，還有配不配合那個情景， 是 的。你明明一個條例，你只要說你是就即繼續，要是你就撤回，其實基本上就沒有其他的正式的字眼嘅喺立法會，但係偏偏用了一個即係唔湯唔水的，即係壽終正寢，係嘛？ 好像話法律上冇有這種字眼， 冇啊！佢只有 withdraw 啫，冇 suspend 噶嘛，撤回只有撤回啊嘛。 係咯。 咁跟住就講明日黃花，即係呢啲全部係一啲好唔吉利嘅一啲用語嚟。 係咯。 咁所以我嗰陣時已經提過一個觀點啦，就係、是、政府咧。應該重新咧請過曬班中文主任。 好啦，揾到翻嚟啦！我哋喺6月27日發布嘅嗰一輯裏面所講嘅，咁我哋咧就將呢個暫緩同埋嘅呢個撤回咧， 壽終正寢 係啦。咁同埋呢個跟住之後咧，就講到壽終正寢咧，咁我哋就起咗啲卦出嚟咧。就講明咗嘅，咁樣。 咁我想問下兩位師傅啦，即係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啦，今日係9月4日， 9月4日啦。 即係去到而家去做呢樣嘢，係咪有少少遲咗咧？ 其實嗱，大家嚟講都話即係做好過唔做啦。咁啊，梗係略有少少遲咗嘅。咁因為點解咧？我哋成日都話就係話。有時要拿捏得準確的時候，成日都用股市講啦，係嘛？要機遇，你拿捏得準確的時候，你就贏，係咪？拿落得唔好的時候，失諸交臂咯，係嘛？咁你話當初嚟講係點解會係咁樣做嚟講咧？咁我哋都玄學嘅角度嚟講，可能同人嘅性格有關係啦，咁或者佢嘅角度睇嘢又唔同。咁但係我哋嚟講咧，就只係我哋用咗一啲我哋用咗一啲好。我哋都好簡淺易一啲玄學嘅知識，咁樣去睇呢一樣嘢。咁我哋當時嚟講咧，即係6月幾嘅時候咧，咁已經其實都好早啦。即係我哋嗰段時間係咪？即係嗰兩輯，大家可以 6月幾嗰陣時都未咩？ 未開始， 未開始， 即係話大都有噶啦。6月9已經啦嘛， 6月9、6月12都有。 咁但係我哋連續做咗兩輯咧，就話喺撤回暫緩啦，跟住就係壽終正寢，連做兩輯，即係講咗。咁我哋都起咗啲卦象，大家都可以去睇翻啦。6月27日之前嗰兩輯，咁我哋。當時都在度講咧，就係話因為咧用文字上嚟睇，同埋易卦上面衍生咗個易卦上面嚟睇咧，暫緩或者壽終正寢咧，其實都唔係好吉利嘅用語啊！即係對於喺呢件事件方面嚟講咧，係完全係冇幫助噶嘛！即係我哋嗰陣時講，就反而咧係撤回咧就好特別喎。咁啊計咗個意象出嚟嚟講，啊撤回就真係好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嗰陣時當時講咗撤回嘅話咧，可能咧就個事件咧就可能平息咗大部分已經。咁但係依家嚟講啊，即係演變到呢一個時間嚟講，喺個時空交錯方面咧，就係話拿捏得唔準咯。咁亦都可以咁樣講，咁琴日都有個錄音啦，都真係形容咗，我唔知佢點樣形容，好似係即係一個浩劫啊！ 學 Harvard 係嘛 ？HAVOC， 因為我譯嗰陣時我都特登斟酌下呢個字眼嘅， 係咪可以譯做浩劫啊？ 大亂， 大亂係咯，我就話邊個即係浩劫啦，咁樣講係嘛？咁樣講， 咁呢個係佢自己選擇嘅用語嚟嘅，係 啦， 就唔係我哋屈佢。 咁其實我哋喺有做節目嘅時候，我哋都講過，就係香港嘅劫嚟噶嘛， 劫。 但真係一個劫難嚟嘅呢個，咁我哋一路都好正面嘅，咁我哋其實都即係有劫難，或者有啲好難過嘅時間咧，可能都慢慢慢慢會過去啦、啊。不過咧，你話我哋頭先講咗三個害啦，咁除咗對個人之外嚟講咧，香港咧可能有啲重大嘅轉變咧，即係可能都唔係未嘗唔係好事嚟嘅，即係我哋都係咁樣睇啦。 窮則變。 世間萬物 變則通，係嘛？ 都係要變嘅啦嘛，變萬緣是永恆啊嘛。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面啦。 拜拜。